月光好靓啊！ 星仔，每逢个月光咁靓嗰阵，你向佢许个愿咧，一定会心想事成噶。 真嘅？ 系啊。 月光月光，我求下你保佑我大个，一定要做官噶，我要做个清官，捉晒啲贪官同埋坏人。 捉啊！捉贪官，咁大胆同你老豆作对。 拜托大老爷，你帮忙帮忙，一定要煮死个穷鬼啊！ 你放心啦，我识做噶啦。 唔系，你个衰仔嚟嘅。 月光月光，我都系做唔到清官噶啦，因为我老豆都系一个贪官。你俾我做埋贪官啦！ 叫埋你个烂官出嚟！ 混账！你点解侮辱我哋大人？ 嗯，唉，区一个九品嘅知盐官，都值得我方唐镜去侮辱咩？ 方唐镜，广东第一壮士方唐镜。 呢张就系我个状词，我代表林员外控告黄老秋个老婆。在林员外去他家收租的时候，因为垂涎林员外的美色，所以意图强奸。 冤枉啊，是林员外藉口收租想强奸个老婆自尽啊。 大人去哪？大人去了你爷爷那里啊。 老 板 我坐出 非公在张， 你非公我就直公啊。哎呀，你唔好以为你做官做得好叻啊！ 点够你嚟噶爹？ 喂，你有冇记得我同你讲过，做官咧要清如水，如镜啊！ 阿爹，听讲你以前都系 系啊，我原来贪官啦，我个花名咧就叫做冤都咬得直，死都咬翻生。我因为做得阴公事多，咁你十二个大佬啊，我一个都有到啊！搞到我咧，年年都要白头人都数黑头人，心都冇法子啦！我告老跪田，将啲家产扫晒出嚟做善事，咁样啊，你补翻你一条命嘅仔。所以我而家写咗个字俾你挂中堂，咧就是、廉洁嘅廉。 横睇掂睇都分明系一个穷字嚟嘅。 小三叔啊，小三叔啊，大件事啊！大件事啊！ 十三叔啊，快阿爷！ 呢个时间， 嚟食糖水啊，番薯糖水啊，嚟啊，好靓噶煲得，狗仔啊食啦。 我系十三啊，系嘛？ 啊，我有三多个咩？喂，细路啊，你揾边个啊？ 我系你老公啊。 咁你咧？ 我系你个孙啊嘛。 哎呦，咁大个女啦喎，老公啊，快食啦，咪冻。 我系十三啊，系嘛？ 十三叔，今次我哋发达啦，方唐镜就由佢哋屈，我哋就喺中间执。 好到非常啦，我咁贵买个九品官翻嚟，都系为咗咁啫。 衰仔啊，叫你唔好做贪官噶啦嘛，你咁都唔听。方唐镜啊，系广东嘅第一个藏师嚟噶，你去同人哋走，你谂都唔好谂啊！ 得噶啦，我会噶啦，爹，我哋走。 走啦，爷。 阿仔啊，仔，你唔记得个字啊？ 我穷字留翻俾你啊！ 喂，佢喺屋企喺度做咩啊？ 不才方唐镜乃系前科举人， 依嚟係唔需要跪。 你呢條刁民方糖鏡就專門挫弱扶強、雪中送屎。 高中做你上司， 送就算啦。我想教訓你好耐噶，老實講。 係，多謝多謝。文德大人令壽堂交遊廣闊，無論華陽黑白一律照曬。大人逢人都叫契爺嘅功夫，在下都想領教咗好耐啦。 咁又唔好咁客氣，不過我老母確係好好客。 唔係啊，即係話埋做雞啊。 喂，咁你即係話我老母做雞啫，係咪？ 咁大人啊，邊隻眼見到在下喺落雪嗰陣啊送嚿屎俾人啊？ 呢下只係形容閣下嘅為人， 咁在下亦都係形容大人嘅領壽堂為人友善啫。 咁我都冇逢人嗌契爺啊。嗱，你分明 呢層未知，不過黃老秋嘅妻子依度強姦林元凱就證據確鑿。请大人将佢定罪， 佢老婆强奸佢。 冤枉啊大人，林元凯今日嚟我屋企收租，调戏我老婆。我一翻嚟就叫佢捉住我老婆对手，就揿住佢喺张台度，想强奸佢。我急起上嚟，咪揾碌棍帮开佢咯。点知佢啲家丁就即刻冲入嚟捉住我咯。 嗱，林志荣，你捉住人老婆只手就分明想强奸老婆之真啦。 吓？诶，大人，哇，你今日好有官威。好有氣勢， 系， 仲好面色添， 都咁上下啫。 系咪朱砂上嚟啊？ 睇过，做咩嚟？喂， 学大人话斋，捉住手就当强奸，我而家咪强奸紧大人。坐埋一边睇个表演啦。其实就系林元凯因为王氏夫妇唔肯交租而想收翻间屋。咁王氏夫妇唔单止抵赖，仲想强奸埋林元凯嚟到威胁佢，请大人明察。 唔系啊，大人，我哋间屋系林元凯阿爹租俾我阿爹噶，因为我阿爹救过佢阿爹，所以讲明年租32，我哋年年都有交租噶。 有冇租契啊？攞张租契睇下。 有。 咁细张契仔点睇啊？ 契仔唔啱，仲有张契爷，大人睇边张啊？ 契爷啊。 乖，大人都未必唔叫人契爷嘅。嗱，张契爷喺度，大声啲读出嚟啊！ 本人林大福将大树街石屋租与恩人黄老十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年租银两30，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本人儿孙不得有违。咁咪得啦，人哋话明交租都得噶嘛，何况有交租，你边有得收屋啊？ 我哋年年都交32噶。 32啊，32000至真啊，大人。 哇，你讲咩？ 大人有冇读过书噶？知你冇读过书噶，等我嚟教下你啊。应该咁读先啱啊，大人。 石屋租与恩人黄老十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工年租银两300000，不能转租别人。哇，咁嚟乜？ 大人可以判案未啊？迟迟未判，系咪想收钱啊？3000银票呢，就冇你份。二张啦，你系值咁多嘅啫。来啊， 1两， 唔要悭翻。 唔好啊， 嗱你啊。判啊！ 黄老秋欠人租金，着令即日搬出，将屋交翻俾阿林志荣。至于你老婆想强奸阿林志荣咧， 唉，强奸唔到算啦。 林元凯果然大人有大量， 公子啊， 冇阴功啊你！ 啊，鸡仔，我劝你咧就早啲翻乡下耕田，学人做官，赚有排你丢紧。 即刻都有花轿嚟接新娘喎， 废奴鬼都有人肯嫁嘅。 诶，嗰个包龙精咁屎都去做官啦，有咩事唔可以发生啊？你话唔系啊？饮茶啊！ 叔啊，叔，去边事啊？边事啊？ 出行下啫。 哎，唔好啊，唔好。 点解？实在系太唔似样啦。如花，你出去睇睇个情况。 包大人出嚟啦！ 有嘢啊，大人。 咁啊，行后门。 叔啊，安全安全，出嚟出嚟，冇事冇事。 迎你， 唔知系咪欢迎你，阿叔？ 点可能啫？我都唔系叫你扑街。 片睇啊，好靓噶，慢慢拣啊，买菜啊，帮衬买翻两斤啦，好靓噶啲菜。 喂，行咗两条街都冇事，睇嚟化妆真系掂喎。 包大人，好靓油炸包大人，油炸包龙精啊！ 喂，兄弟，唔明炸炸豆腐啫，又关包龙精咩事啊？ 包龙精呢个狗官仲臭过臭豆腐啦，整完啦。 真系你讲嘅讲嘅， 油炸包龙精啊！ 今日讲嘅系包龙精产被数十大汉强奸啊！ 一个 贪官 都算抵死我。 我样系咪真系咁悭真系咁讨厌咧？有人你话我听，你讲真话。 系啊，就算我望落你少少，真系有啲想呕。 做人嘅嘢讲真之余，有少少保留好。 大家 细心啲。话说咧，呢个包龙星俾人拖咗泥浆度打，啊，仲塞佢食屎添啊！诶，咁样食下食下咧，又食得几过瘾喎，啲猛咁食。 我包龙精系咪同你个个都有十冤九仇嘅？我假假地都系一个官，虽然话十分靓仔，都唔使咁样踩法嘅。我使唔信件件都咁憎我，中意我嘅人举手。唔高兴至多唔举手啫，把声走晒咁算点啫？去晒边咧？你话嗰个？ 去立架撑啊！ 睇嚟大家都系针对我嘅 啫，直情系啊！ 真系失败，钱都贪唔到，搞到神憎鬼厌。我一定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因为儿童就系社会未来嘅主人翁。只要佢哋喜欢我，我就有希望。小朋友，小朋友乖啊，哥哥锡。你叫我点估得到？一个小朋友居然有咁大督口水。 唔系啩？即加到废奴鬼都有肯嫁佢嘅？ 唔系。 好犀利喎！ 喺我地头开片都唔通知声，有冇搞错啊？ 京城第一神步炮头，奉命捉拿四十大盗，我和者死。 搞成咁啊！阿仔啊，快啲接新娘啦！真系一朵鲜花插在冇婚上，会唔会今晚栋栋阿冯嘅老公突然间瓜柴咧？ 瓜柴你就真系执嚟一剂咁啊！ 嗱，你讲噶咋，我冇讲过啊！ 咋？ 包大人， 唔系，我绝对唔系嗱，老坑你唔好乱讲嘢啊！唔系我报官拉你噶。 你唔使唔认啊！我闻唔到呢阵除啊！你大驾光临，我哋请加上啊，痛逼心肺啊！ 嗱，呢条老坑欣赏你啊，汤鸡还神啦！ 你欣赏我咩老坑？你啲贪官，我哋啲奸商边有得捞啊？大人，俾少少薄面，我饮翻杯水酒咁嚟。 去咪去咯，嚟啊吓！你先嚟接得我哋喎。 请请请请请， 大家笑下，开心啲啊！快噶啦，争少少咋？ 喂，老坑，你个仔咳得好紧要。 冇事嘅，冇事嘅。 唔好咳到甩肺就得啦，大佬。冇事嘅，冇事。喂，咳够咩落嚟啊？喂，允嚟喎，打边炉啊，大佬。 舒服晒， 哇！好啦，大家休息下。 唉，喂， 喂，叔啊，你就拜堂啦，无谓谂啦。 乜无谓谂啊？八宝堂攞得唔得？正话咳到连卵飞埋出嚟，九胆死。 系咪卵嚟噶？ 你话系咪啦？ 多謝。 婉君表妹，恭喜你今晚娶新抱。 我哋做人厚底乸嘅，都系令人高兴嘅啫。 系啦，表妹，听讲你收藏一本手抄嘅《华严经》，俾我睇下。 嗯，你行先。 亡命之徒走到去边？ 烤子头，你靠把刀厉害啫嘛，够胆放低把刀？ 好，上啊！ 烤子头，你自持双手厉害啫嘛，够胆唔好用手？ 好， 喐佢啊！呀！ 你自持脚厉害啫嘛，你射手脚刀都唔用啊！ 好。呀！ 打死公公好犀利， 杀死人啊！快啲报官，快啲报官啊！ 我就系官， 咁我系咩？ 本官就系天下第一神捕，京城六扇门中嘅第一高手，绰号炮子头雷炮。你几个江洋大盗，我追咗佢哋七日七夜，原来系你窝藏佢哋喺度。 大人，我真系唔知道呢件事噶。 唔知佢哋会嚟饮。 大人，今日老夫个仔娶老婆，佢混咗入嚟，我都唔知道噶。 真啊！ 大人，你俾佢打我，我都唔敢呃你啦。包大人，你话系咪啦？包大人，你喺边度啊？ 大人， 包大人。 大人啊，人哋踩过界，我哋仲匿埋台底，咪好冇面。 系嘈啦，喺处唞下凉咪几好。 佢而家气势强。我专登壮大佢嘅胆先，等佢咧就容易做错嘢，个气势会转翻弱。到期时咧，我出其不意行出去煎佢嘅皮，拆佢嘅骨。咩啫？我喺度研究点食乳猪，你都要偷听嘅？哎呀！啊！ 哇！听讲你系呢度嘅官噃？ 冇错系。 哼！你一定系官民勾结，包庇江洋大盗，以图谋反。 阿叔，佢呢屈工程拍得住你喎。 嗱，既然大家同门师兄弟咧。找到多少兩份分，至多我要大份，你要小份。 我要曬 又得啫，有咩吩咐細佬做啊？嗱，好簡單講句啊，我今日入嚟咧，其實就係卧底睇下你有咩走私漏税、殺人放火咁嘅。咁就天有眼啦，我同炮大人咧就裏應外合，揭發咗你咧就係呢度殺人放火嘅幕後主持人。人嚟，多謝翻。 大人， 大人， 大人，冤枉啊！ 你信我啦。 系咁话啦， 多谢。 佢哋为一个时辰筹到50,000两过嚟，我哋仲唔翻衙门稳定两个红牌阿官？ 两个点够啊？要20个。 嗱，你企度等等，我睇下啲女嚟未？等等。 嚟啦，嚟啦，阿叔， 嚟啦，嚟啦， 系小华。都齐晒啦，系嘛？快啲同我过去，好好地招呼炮大人，知嘛？ 大人。 你条契弟，我包大人都够胆惹你，都算契弟啊你啊！做咩啊？你哋玩啊？我叫你做嘢，你摆啲老鼠去咬人得嘅。炮弹，你唔使惊，我帮雷蛇会帮你食晒老鼠噶。 等埋我阿叔。 行快步啦！干烧意面肯定冇希望食翻到红头沙嘅。 老天光啊！个橙子偷笑啦。 人啊，我哋知道你神威盖世，两三日手势收复咗炮头，救咗戚家上下。我哋系代表戚家出嚟欢迎包大人你噶，大家俾啲掌声。包大人，不如同咁多位街坊讲几句说话咧， 讲句有水准啲。 干烧烟面食咗未？ 诶，包大人啊！我哋连乳猪都未食噶，特登留翻只猪等包大人你翻去慢慢食噶。 大家埋席啊！ 多谢大人，大人你真系神机妙算啊！ 都系我送俾你嘅贺礼。 喂，老黑，系咪真系乳猪都未食啊？ 喂，又系你啊，细路又想吐口水啊？咪嚟啊，我喐你啊！ 系送俾你嘅。 你好地對老婆，如果唔係我就鎖你噶。仲有保重身體，得閒食多兩嚿潤。去洞房啦！ 唉，快啲去洞房啦！啊，嚟啦嚟啦嚟啦！ 靓仔靓女夹住啊！ 哨， 小心火烛！ 你夠膽喺度逞強？你咬啊！你出嚟咬啊！我唔驚嘅。 十三叔，咪同你癲啦！睇長只腳好喎。 關我咩事？ 哎，放牛啊！ 大膽犯人，你可知道？ 我咩都唔知道。 你可明白？ 我咩都唔知道啊！混帳人嚟大笑啊！想打我？你啲咪芝麻綠豆官想打我？你知唔知我系水师提督常坤常大人嘅仔啊？ 水师提督好大嘅咩？ 但系你廿级到啦， 常兄有一份啊！常兄，中午茶你饮啊，马骝飞啱唔啱啊？唔得，我系一个好官嚟嘅。哇！呢个章，天子犯法，与借民同罪， 庶民 下求其啦。皇帝嘅仔都系咁话嘅，戚秦氏。究竟是不是他在你家殺了人？ 是啊，大人，戚家上下十三口都是被常威所殺，请大人替我伸冤。 那件事究竟是怎样的？你请讲啊。 大人，常威是我四奶奶的表亲， 佢成日都喺我屋企出入。事发嗰晚，因为我相公太弱多病，我就喺佛堂嗰边同佢祝福。突然间，有个人用手巾仔掹住我个鼻，我闻到一阵好重嘅药味，跟住我就不省人事。 同我打佢12738版，都系唔使，等我嚟。 唔系阿叔，你唔好唔冲动，听佢讲埋先得噶。 你讲下，你讲。 嗰晚，你阿琴秀，你唔系人嚟噶，你唔系人嚟噶。 好啦，头先嗰阵你晕咗，不如我哋嚟多剂补翻数啊！吓， 你唔好行埋嚟啊！你个衰佬啊！你背住我同呢个贱人搞搞震， 收声啊！ 收声 啊！收声啊！收声啊！收声！收声！收声！收声啊！收声啊！冤棍！冤棍！冤棍！要从生害死我老婆，我唔放过你，我要报官。 老爷。 点样啊？ 我本来打紧更嘅，突然听到戚家后花园只狗喺度叫得好嘈，咁我入去睇下啦。点知见到遍地尸骸啊，仲见到常威同来福打埋一齐，跟住俾人踢咗一脚，晕咗，咁啊咩都睇唔到啊。 全来福，究竟系咪常威杀死戚家十三口噶？ 系啊系啊，佢想连我都杀埋啊！ 你唔使惊，有大喺度照住。 救命啊！大人救我啊！你又话照住我。 经已俾面咗我噶啦，我唔喺度一嘢咬你喉咙啊！ 多谢大人。 跟住点啊？ 暂时将佢收监，严明尸首再剁佢。 先将佢收监，严明尸首之后立即剁佢。 系。想将我定罪，我未惊过啊！我未惊， 讲咩？你哋讲咩？你仲咁多嘢讲咩？ 你掟错咗人啦，好阴功啊！ 戚俊贤，你放心，我一定尽我所能还你戚家十三条人命一个公道。 系啊，叔，你呢铺真系光宗耀 祖。咩事咁残忍？ 呢啲系银两嘅光嚟啊，大人。 是你 哎，公堂上各为其主啫，今晚就俾个机会不才补返条数啦，好吗？ 补咩数啊？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只要大人肯卖一个小小嘅人情，就唔使读书都可以拥有呢座黄金屋啦。 有伤啦，有伤啦。 咩意思啊？你 常威常公子就是水师提督个仔，大人你已经知道。但系大人，你又知唔知道水师提督常大人就系李公公嘅二弟啊？ 边个公公啊？ 李公公唔通系李莲英？李公公 正是当今老佛爷跟前嘅大红人李莲英公公。 哎呀，死我！ 呢啲银两就系不才代替常坤常大人送俾包大人做见面礼。 你究竟想点啊？ 提督大人嘅娘亲年高97，佢一向都好痛锡常公子。他知道常公子出了事，直头喊到肝肠寸断。常大人只希望包大人你能够俾常夫人去监牢检见他的孙仔啫。嗱，大人不妨早啲休息，听朝一早不才就去带常夫人翻出去。咁嘅顺水人情，大人又何妨做一次呢？ 你家叫做贿赂本官，乜呢啲唔系你做官嘅本色？我已经变成一位清如水、明如镜嘅侍前才要训到官，我话你听，你唔系咁都收唔到风啊？ 我收到，不过我想你体谅下啲老人家啫。 老人家要体谅嘅，所谓百行而孝为先。本官都有啲眼瞓，有为你带路啦。 系， 咪住吓， 本官瞓醒觉，擘大双眼要见到常威企喺公堂出边之嘛。 一定一定，多谢大人成全。 唉，呢边呢边呢边。 老人家成百岁啊，想见下阿孙咁解啫，冇事嘅。 放我出去啊！放我出去啊！放我出去啊！你知唔知我爹系水师提督？我契爷系你公公啊！ 千祈唔好倾咁耐，你知我好难做噶嘛，系嘛？咁佢又系 老范生， 多谢多谢。 你系边个啊？ 你阿嫲嚟睇你啊！ 阿嫲。 死啊你！你知唔知你而家犯咗弥天大祸啊？ 阿爹，带我走啊！ 你走到去边啦？阿爹身为水师提督，你走咗前庭都会逼我绑子投案。我今晚咁样嚟见你啊，已经系非常之冒险噶啦，俾人知道咗，我乌纱难保啊！ 咁点啊？我好惊啊！ 放心，阿爹请咗方唐镜大状师帮你打啦呢场官司。 常公子。你一定要将今晚所做的每一个细节全部讲晒出嚟，千祈唔好留。 呢件案有冇得慢啊？ 好彩而家只系三间，仲有两间时间可以做。 做咩？ 将白嘅改成黑，将原告改成被告。听日喺公堂之上，常公子你记住。 咩事啊，叔啊？ 我明日起身升堂，你做咩家访？ 陈大人倒探早就翻嚟啦。 陈大人， 唉，正牌之院啊，你系后备嘅啫嘛。咁佢病翻好，梗佢升堂噶啦。我见你瞓得咁冧，啊，费事嘈醒你，顺便去冲个凉。哇，叔啊，叔啊，叔！ 大人， 大人，呢单嘢你就 唔好讲咁多嘢，病埋先啦，病埋啊！ 叔，嚟嚟，你有张凳仔坐。 跳， 即巡视，你话常威杀咗呢一家十三口，除你见到之外，仲有冇见到？啊，断作！ 大人，即家十三人连埋只狗，死者个个面色发黑，以银针探喉，银针变黑，可见佢哋全部都系中剧毒而死嘅。 啊！ 小人仲喺现场发现一煲糖水，混有砒霜剧毒， 大胆刁妇！你一家十三口明明是毒死的，你竟然说是常威打死的，分明是陷害好人。 大人冤枉啊！ 大人，我看着常威追着个家丁来杀的。 哪个见到常威追十六福的？ 我见到，打更佬都见到。 打更佬？全打更佬了。 大人，我没见到常威追杀来福。我昨晚一入戚家后花园就见到来福追打常威了，常威就搏命反抗了。后来我被来福踢了一脚晕了，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 了。你昨晚不是这样 说的，昨晚我还晕陀陀，就说到乱七八糟了。 你林真就好讲我这些你。 撤吧你，全回村堂掌柜注意。 是啊大人，昨天正时分就是这个女人来我药材铺里执药，我说她家很多老鼠，所以买了一根砒霜给她。 我没有，大人，我没有去铺头买砒霜，我一向去那里帮我上工执咳嗽药啫。 何人之苦？ 大人，不才方唐镜有壮志情想， 状告何人？ 我代表常家，一告戚巡视勾引常公子不遂，诬告我哋公子杀人。二告候补知县包龙星贪赃枉法，冤枉好人。 哇！ 大人，不才收到风， 茂龙圣寿啊，积存是32000银，而家后堂一屋都系银两啊！ 真有其事，唉，即刻有去后堂睇下。 系，大人我哋濑嘢，啊唔系，我哋咪执咗屋 先。 禀大人，后堂真系有大量银两。 茂龙圣，本官而家暂时将你停职，真相大白之后再作定夺。 戚秦氏绝对冇俾钱我，啲只系佢俾我嘅。 大胆！你而家仲无辜人哋？你再开声，我打你30大板。 我 悭翻啖气啦，佢哋夹埋嘅，嚟啊，叫埋碌柱柱做柱男啦。 契仔，今次契爷都帮你唔到啦。第三告，告你戚秦氏毒害亲夫全家。 大人。 招呼公堂之上，夠膽喧哗乱叫，一礼掌嘴， 系冤枉啊！大人， 大人应该要被告变原告，原告变被告啊！得啦， 已经退咗职噶啦。如果你再做，我打到你个，一礼全上威。 大人，小人啊系姚氏嘅表哥，寻晚小人无意中撞破咗戚秦氏同来福嘅奸情，戚秦氏苦苦哀求我唔好揭发佢，仲叫我当晚翻嚟同佢商量。我回到去之后见到他煲了煲糖水，但是全屋人都不见了，他就好风骚地叫我喝糖水。 你讲大话，你讲大话。 台长， 大人，大人。 小人有些怀疑不敢喝，四周围地看看，谁知被我发现戚家全家死了，跟着来福撞入来想杀我，还放狗咬我。我惊到走了出去，来福追出来，还突然之间大声地叫救命。我不知道是什么暗号，跟住包大人就带咗成班人走出嚟捉住我 啦！你讲大话，你讲大话，你冤枉我，你冤枉我，你冤枉我！ 天龙婆， 老身叩见大人，老身遵照大人嘅吩咐，同戚秦氏验过身啦。戚秦氏喺案发嗰晚的确有行房嘅痕迹，而且有咗2个月身孕添。 大人，咁就冇错啦。戚家二少爷体弱多病，大夫早已断言唔会有子睿。呢件事众所周知，而家戚秦氏有咗新人，咁就更加证明佢系有奸情。 传来福， 来福叩见大人。 大胆奴才，你竟敢与主母私通，仲毒害家主上下，开之有罪。 大人，小人的确同二少奶有私情。 哇！ 但系落毒嗰个唔系我啊，系佢咋？ 我冇啊！ 戚秦氏会中意你，唔好噏大噏啊！好彭冇佢边个相信你啊？ 唔系啊，系二少奶佢中意我，话我有文才，仲送咗首诗俾我，我而家带埋嚟噶啦，我读俾你听下。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大人，你过一过目啦。 大胆刁妇，竟敢私通家奴，害死亲夫全家13条人命，而家人证物证俱在，铁案如山，证据确凿，我问你认罪唔认罪？ 冤枉难招啊，大人！ 答应时候， 大人唔好再打啦，佢顶唔顺噶。 叔啊，你唔好再同佢撑啦。 大人，我三代为官，知道官场系靠个屈字，但呢镬你未免屈得太过分啦。 咦，到几时轮到你讲嘢啊？ 唔好啊！ 照打！秦氏已经招认全部罪状，依例应判予极刑，秋后处斩。 系， 收监。 去啦。 眼碌空溜溜喎，仲點揾到證據啊？ 點啲證據擺個台度等你嚟攞，要自己發掘噶嘛？臨死前居然仲可以施展呢招老漢推車，好嘢！請受小弟一拜。 好一條硬漢！十三叔，好一條硬狗。 系，都系戚家只狗丧彪。 你点知阿叔？ 边个写嘅咧？ 啊，我记得啦，系你叫人唔好移动啲证物，同时注明嗰样系咩噶？ 咁啊，天助我也啦！揈个狗头埋嚟。 哦， 反反佢。 哦。 佢顯然係頸骨盡斷，俾人做瓜嘅。 咁點解啲人有中毒嘅？ 一定要驗驗屍。 嚇！要人屍體好大鑊嘅喎。 哇！原來用咁大支鋼針掹住啲骨，如果掹咗出嚟，肯定甩皮甩骨，一定係俾人重手打成咁。只银针变黑，证明喉咙里边真系有毒噶。 哎呀，有啲啊，苏臭啊！ 再睇睇第二件啦。 啊，你唔好净系顾住擦喉咙，试下擦到肚腩。如果真系中毒嘅，只银针一样会黑噶。 银针冇黑，即系肚里边真系冇毒。 肚里边冇毒，喉咙里边有毒。 都系先俾人打死， 然后再将毒灌落喉咙， 咁啲毒咪落唔到肚咯。 系啦， 我谂到啦， 好嘢！ 我谂到耶！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咦？陈大人乜嘢喺度嘅？ 塔你咯。使乜你要帮啦？ 陈大人， 陈大人 做得好， 都系陈大人你有先见之明，知道佢哋会翻嚟寻找证据，想翻案啫。 今晚放把火烧咗呢度，毁尸灭迹， 少人知道。 仲有，斩草要除根，搵人喺监里边将包龙先。 傾下，如果我轉做污點證人，咁睇下有冇甩針。 傻嘅你，你個侄快，你一步做咗污點證人，篤死你啊！而家翻咗屋企飲湯啦。 你都有今日， 講咩啊，僆仔你？ 你哋咁嘅狗官，等你入嚟監牢，俾人碎尸萬段。 我今日心情唔靚，你唔好再企緊嘅話，隨時同你反台噶。 哇！你點啊？夠膽出嚟同我打過？ 你冇逼佢喐手，我真係兜頭嚼你噶喎！ 你啲咁嘅狗官，抵你同戚家嗰個賤人一齊坐監。 邊個戚家賤人啊？你講咩啊？再講多次。 咪就係嫁俾廢奴鬼嗰個咯！佢就喺後面嗰埲牆咋？ 邊埲牆啊？呢埲牆？ 就喺後面嗰埲牆。 早啲講啊，仆街！ 戚二嫂，戚二嫂，我係包龍星啊！戚二嫂你喺邊啊？ 你唔好喺度猫好老鼠，有咩罪名加喺我身上，请随便。其实我都好想落去同我上公脱罪，但系可惜，可惜我有咗戚家骨肉。 个仔真系你同废奴鬼啊？唔系，你同你老公生嘅。 我上公有张家传嘅秘方，定期服用，啲肺病已经好翻好多，而且。仲恢复咗男人嘅能力， 咁假使？ 你做咩唔过嚟我呢度啊？今日可以痛痛快快咁折磨我。 戚二嫂，你误会啦，你装唔装我而家个款先？我为咗同你翻案，家连自己都衰埋。 我怪错咗你， 冇相干嘅。但求有一日我出得翻去，你借张药方我抄抄就好。但系官场黑暗，睇嚟佢哋今次一定要整死我为止。 大人， 我连累咗你。 你唔好咁讲啦，青儿嫂，你俾下手指我。相信呢个世界系冇公理，我喺度应承你，只要我仲有一口气，我都一定会想办法出去同你申冤。 多谢大人。 十三叔，叔， 你个死仔， 唔好咁乖，判咗死刑啦。系啊，佢哋话你勾结汪洋大盗，贩卖军火，推阿婆落海，强奸只猪。 我绝对冇强奸只猪。 系佢哋要屈你啊嘛，你死紧噶啦，所以我同阿爷商量过咧，喺你临死之前同你巴加罗点炮，特登揾个黄花闺女同你打肿。 钟太，我都要。 系你下次先啦，唔好讲咁多啦，又会打肿啦。莲花，嚟快啲，快啲，快啲。 莲花，真系你？ 唔系我，仲系边个？唔好嘥时间啦，快啲嚟啦。 有为，攞块黑布过我蒙头，然后入闸。 唔使，我有招新招叫无敌撞穿墙。 翻嚟呢招果然使得。 唔好讲啦，快啲走啦，叔。 青儿嫂，你放心，我一定会翻嚟救你噶。 走啦， 大人，我祝你一路平安，多福多寿。 好啦，阿妈终于有翻记性啦，阿妈。 哎呀，十三啊，你翻嚟好咯，你阿爹病得好严重啊。 阿爹，你点啊？爹，你冇嘢嘛？ 佢哋救翻你出嚟啦。哎呀，好啦， 都系我冇用，丢晒你架啫。 唔系嘅，你唔够人哋奸啫嘛。嗱，你知道嘛？贪官要奸，清官更加要奸。如果唔系，点顶得住啲奸人呢？仔啊，仔，你上京告御状啦，去啦！ 我正有旨意啊，爹。 呢度有半个饼，我投咗20年噶啦，你驮住佢啦。 半嚿饼咩意思呢？ 哦，而家个当今呢个刑部尚书咧，系我当年嘅生死之交。嗰阵如果冇法食噃，我净得一个饼，我都俾埋佢食。后来咧，佢俾翻半个我喎。他说将来他飞黄腾达的时候，我的后人拎这半个饼给他见到，他一定报答我的。 但我怕住都还是不够人斗。 怎会呢？我们姓包的嘛。在宋朝啊，我们有个祖先叫做包拯。 即是包青天。 就包青天咯。这个包青天呢，他就写了一本叫做《青天秘笈》，他那本书在我那里我学晒了。 家先同我讲嘅，你收埋一边住嚟啊！ 唔会咯，你阿妈隔篱摄台脚打麻雀啊嘛。 哇，啲字咁深嘅？ 你啲系小事嚟嘅，你冇心机读书，你边度识噶？搵人教下你啊！ 我知噶啦，爹，但系你仲有啲咩笋嘢攞埋出嚟过我得嘅？ 十三啊，我哋包家仲有一把尚方宝剑嘅先王御赐嘅。你带埋上京啦！ 把宝剑喺边度咧？ 嗱，你拎住呢把尚方宝剑，上斩昏君，下斩残神嘅，你带去。 有为，把宝剑你好好地收埋佢先。 十九头做咩？你系咪想放我出去杀包龙星咧？你都唔放系好人嘅，你唔使估，我都会将包龙星碎尸万段。 喂，阿妈明明话俾下几廿锭金你噶嘛，你带咁多萝卜出嚟做咩啫？ 阿嫲话嗰几廿锭金咪就系呢啲萝卜咯。 吓？ 是啊，一日咬窿啊，今日捱得到上京啩？ 系啊，五罩。 英叔啊，嗰边好热闹喎。啊，茂呢咁似你嘅， 都咁似嘅。 搞咗啦！ 英叔头先你系咪咁整啊？ 咧，情況非常危險。 郭老哥啦， 快啲啊！ 快走啊！ 天黑啦，唉，系咁啦，快啲嚟上船啦，解缆， 有过你咪走啊！ 唔使追得咁紧啦，嘛，等我埋啊！ 女嚟嘅， 你咁搏命做咩啊？ 我俾人追杀，追到嚟呢度焗跳嘅啫，真系。 有过你咪走啊！你走唔甩噶，有过。咩狗官话佢话？ 佢叫我狗姑娘啫。 狗姑娘， 多谢两位相救。呢位姑娘高姓大名？ 唔好提。 唔讲得。 咁秘密？ 唔好提。 唔讲得。 哦，咁算啦。 系咧，点解你会俾人追杀嘅？ 唔使讲啦，一定系嗰条有垂涎呢位嘅美色阴间不遂，所以就 傻嘅。佢系男人嚟噶嘛？唔使惊，一阵请你食饭，等你定一定惊吓。 夹餸啊，唔好客 气啊！我个大姐啊，你哋一集技团有冇去上京噶？ 系啊，我哋系上京嘅，不过我哋唔入京城噶。 夹哥，我哋一齐上去啊！如果你一齐上去，多个人照应，咁你话好唔好咧？ 你问阿哥啊，但系你要帮手表演杂技噶。 我唔识噶， 唔识咪学咯。 学？ 你夹餸啊，唔好客气啊！嚟食埋呢只鸡髀咯。 执埋包袱咁夜喺边度啊？ 我喺度搞住你哋，都知道你唔中意噶啦。咁我不如自己扯系啦。 系走到去边度啊？ 身如流水随风摆，吹到边我咪去边。 出边风大雨大，无谓周围走啦，一意留喺度，我招你。 多谢晒。 系，咁我唔客气啦。 三两道板斧，有食有住，喺边度揾啊？你话 咁啱啊？ 你点入嚟嘅啫？ 嗰粒头嗰度有个窿噶嘛？ 老鼠窿嚟嘅啫。 我要缩骨功噶嘛？ 我话你个人缩骨啊，真啊！ 唔好讲咁多啦。话时话啦，今日客栈爆晒棚，怕车都要同你妈铺先得啦。 咁点得啊？ 怕咩啫？大家都系男人，除非你系。 我唔系咧。 唔系咪得啦？ 边个？快啲出嚟啊！ 嚟。咩 咩事啊，好弟？ 你有个亲戚嚟咗啊！ 亲戚？ 啊！我终于揾到你啦！ 收声！我唔想见到你，你即刻同我 走。唔系你啊！ 唔好讲嘢啊！ 唔系啊！ 唔好讲啦，都话吓。 我要做咩？唔俾我叫你喎！ 点解咁醒爬呢？ 醒爬就唔使俾你执几嘢啦， 几惊俾你穿晒煲添啊！真 啊，咩嚟噶姑娘啊？ 唉，你又系嘅，人好心收留你，你就唔好瞒人哋啦嘛。唔好意思啊，两位，其实佢系女仔嚟嘅。 阿伯， 系啦系啦，我哋过叫九姑娘嘅。 咩啊？你系女仔嚟噶？ 系咯。你知啦，个单身女子行走江湖好唔方便噶嘛，所以佢咪要着到咁咯啊！阿女啊，过去同人讲声对唔住啦，去啦。 哦，原来阿哥又系你，阿妹又系你，你都鬼马咧。 唔好笑我啦。 得啦，九姑娘，过嚟倾两句嘢先。 唔好阻住啊。 喂，今日同你讲十三松啲嘢喎。 好快翻嚟。 我调查过噶啦，呢个买断咧，一路表演一路上京，我哋得两粒萝卜，点食得到上京啫？一于黐住佢哋黐饮黐食。 使你教咩？ 你咁都得，人哋系女仔嚟噶。 我点知啫？ 好，咁而家你咩都知道晒啦。喂，烟台。 吓？ 今晚嚟我度瞓，我同你妈铺啦。 好啊。 诶，咪住，我一个人瞓，我惊鬼噶嘛。 冇问题，我妈嚟妈铺啊。 哇，今晚月色好靓。 陣間唔靚啊，嗱聲抹鋪瞓啦！ 你有冇試過喺屋頂上邊睇月光傾心事啊？ 易憎啊我！ 我唔記得邊個老人家講過，當月光最光最圓嗰陣，你向住佢講出自己嘅心願，一定會靚。 咁你有冇向個月光許願？ 咁你有冇啊？ 細個許個願，曾經想做個好官，大個先知道好官唔易做。最怕就系贪官都做唔成，夹喺中间一事无成。 啊，系啊，我喺码头嗰度听到嗰个大石佬叫你做九官，你究竟系边个？ 小姓包。 你系包龙星？ 乜你识我嘅咩？ 附近几个县嘅人都知啦，你为咗同个范府人申冤，连官都冇得做，人人都话你勇敢嘅。 其实我唔系咁勇敢嘅，上咗嚟咁耐都唔敢望下边。 喺我心目中你系最勇敢噶。 既然你逼我，唯有认啦，因为我人好低调嘅。仲有你千祈唔好报官啊，至多我出厅瞓嘅啫。 你唔同我瞓，咁就好容易会穿煲噶啦。你上京过雨咗，万事都要小心啊！时时刻刻都要记住我 啊！你思维啊，万冇都要着多件衫啊，日日夜夜都要挂住我，知嘛？ 嗯。唔准偷女啊！ 放心啦，我唔会。阿丑， 喂，我哋几时再见啊？ 明年春暖花开日，就系我哋再会之时。保重。 今日个春天好冻，啲花又唔开，我打个肚咁点算啊？ 哎呀！ 有为，你嗰件得唔得？ 有啦。 呢个饼真系你嘅， 系 细侄见翻你真系好。你阿爸点啊？ 家父已经过咗身。 点解好人硬系食得早啲嘅？ 实不相瞒，我今次万里迢迢嚟到呢度，系想请求大人你帮我告御状。 你有咩冤情？ 小侄原本都系官嚟嘅，系因为俾一个权贵嘅子弟勾结贪官。 唔使讲啊，岂有此理！本官生平最憎啲权奸子弟，目无王法。 叔。今次真系守得云开见月明咯！ 你话我听，佢系边个？ 系啦，我哋将佢即刻查办。 嗰个人叫常威，佢老豆就系水师提督常坤。 常书大人，你话点做呢？ 阿伯未请教添。 在下常坤。 原来系月黑风高杀人夜。 死啊死啊！ 在深明大義，就係呢個人佢。 掂啦。 咩啊？ 慳啲啊，過主啦。 果然係官官相衞，但我老豆對你有恩，就算你唔幫我，都應該係咁要寫成我回翻一百幾十萬兩銀，我翻兩下買碗粥好喎。 喂，你老豆當年就俾個爛餅我啫噃，最多咪還翻個爛餅俾你，不過我深明大義，還翻一百倍俾你。 你好嘢，有為，我哋走。 你住一场世家，使乜走咁快啊？食埋先走啦。 人嚟为两位公子食饼。 食啦，食啦， 晒你啊！ 我就算皇帝老子嚟到都奈我唔何啊！ 不如杀咗佢哋算数啦。 好，响京城做乞衣，吊一吊佢老豆包不同嘅价。尚书大人帮忙喎， 客气。 阿家嫂啊，快啲入嚟，多谢大人啦。 多谢大人。 得啦得啦，诶，几时补孙啊？ 哦，快啦，下个月头就系啦。到时摆满月酒，一定要嚟喎。 一定一定。 喂，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啊，买啲啦，拜神啊，拜啲神多自由神庇佑啊。拜神啊，买啲买啲香烛拜神啊吓。 喂，拜香啊。 叔，呢波我哋真系俾人赶住咯。 熟人之路嘅。 我知，但系我十几日冇食过饭咧。哎，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唔系悭啲嚟噶，欢迎啊，大佬。 懒做官，我死都唔做阿爹 啦！你可以放内流食霸王嘢，未死过。 话老友，你食霸王嘢啊？ 系啊，真嘅，佢第二家食过。 好，宁愿做无赖嘅啫。 外地嚟噶啦，我一睇就知你达官贵人嚟噶啦。阿凤啊，真系斟茶过嚟啦吓，饮杯茶啦吓。唔啱啊，嚟嚟贵宾房坐，我自己上好酒菜嚟入过。你气唔好客气啊。 你咪上高，你跟住咁平时亲住等亲，你咧食多住菜啊，嚟啊多嚿鱼啦好嘛，食多嚿鱼啦吓。食咁多你饱未噶吓？你不如咁啦，饮杯酒啦吓，嚟我敬你杯，嚟饮杯酒啦吓。 阻住啊， 你饮杯酒啦，嚟啊饮。 佢絕唔係傻，我話佢眼角高，睇唔上啲庸脂俗粉，怕姐要出我哋嘅鎮山之寶。爺爺， 好啦好啦，我哋出去先啦，出去啦出去啦。 你 唔好理我係邊個，我哋可以喺茫茫人海當中相識，都算係一種緣分啦。誒？唔好讲，我哋大家试下眯埋眼，谂下对方究竟系咩性格、咩身份、咩兴趣啊！一、二、三， 你系女人，你系一个视钱财如粪土嘅清高女子。 仲有呢？ 唔啱，你又估下我系个咩人？ 你以前系一个咩人我唔清楚，但系你一阵一定系个伤残人士。 你个包袱一啲钱都冇，你够胆入嚟我哋凤来楼？ 咪埋啦你哋，我插埋嗰度噶。哎呀！ 入医院冇钱俾，又大食大饮，害人叫鸡，打到你细佬都冇埋，以后冇得你用，咁大胆啊你！真系冇冇银两吓，咩都冇，啲咸臭苦气有似你，得本烂书， 冇得本书。 倒咗啲水去， 真系惨啦！佢缩咗之后，个口就合唔埋啦，咁佢点食饭啊？ 快啲叫你师徒婆出嚟，唔系我就数走佢十八代祖宗！ 烈火奶奶。咩事咁劳气啊？ 你啲女抢晒我啲客啊，咁点计啊？ 人客水流柴，个个花心，有乜边个抢边个啫？ 唔得，我要你赔钱兼斟茶认错，唔系我就烧你本数簿。 咁你只系搵教嗌啫。纸笔自己拿纸笔，专食鸡纸笔大纸笔，你冇犀利真嚟闹我， 我数抽你， 真系数我自己数，我三岁生老豆，四岁生老豆，五六七八岁生老豆，十岁勾佬，十一岁勾佬，勾到全部都攞翻佢俾我攞。 我 你死人头啊！识咩字？系咪个姓？ 啊！丑啊！丑住啲四七岁勾佬白，我个四岁仲有到你丑唔丑啊？你肚腩大个帮我嗌交喎，望到你丑唔丑啊？你做几十年有乜成就？ 我不念四度金花，名震京师。 做嚟我度咯噃，乜佢哋冇话俾你听咩？你人又老钱又冇啲鸡油走佬，你唔整都冇用。你做人唔知做鬼唔嚟，投胎唔知地，下世做紧菠萝丁。同我嗌交啦，扯！ 利用。 又眯埋眼，上次仲俾你打唔够咩？ 我唔会打你噶，我就系想揾一个人倾下偈咋。 冇乜好倾噶啫。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啊！ 唔系咁大话。 日日对住班臭男人，都冇一个讲到心事嘅。 我都系臭男人嚟啫。 你冇咁臭。 咁系。 揽住我。 使唔使啊？ 我唔会呃你噶，我净系要一个唔系好讨厌嘅男人，俾啲温暖我啫。 真系唔掂喎， 咪当做善事咯。 唯有系咁啦。 嗱，俾一封利是添啊，讲明啦。 你简直偷我啲女， 系咪想搵交啊？ 我咪同你嗌交，你食我就住我嘅屋，我嘅朋友继续偷我啲，你系咪人嚟噶？ 系佢话做鸡做到闷，做到冇瘾，我加安慰佢啫。你都系鸡，仲系只老鸡添，有冇曾经何时觉得空虚、觉得寂寞、觉得冻啊？ 有。关你咩事啊？ 唔关我事，我做鸡豆都想鸡乸好。佢一冇心机，当晚啲客，啲客就会嬲，一嬲就唔嚟，唔嚟就执笠，执笠我就瞓街。你够胆话唔关我事？ 你搏，我再忍住收尾嗰两年吓。 收尾两年同你执骨， 忍住生只冇屎花。 冇屎花个仔你生嘅。 我睇你饿得几耐？饿 到你断你为止。 我 化妆靓过化妆，做鬼我做人。我做人夹到你抽筋，做鬼吓到你失魂。 听讲你今朝早同隔篱家系三姑嗌交，嗌到佢嘴都歪埋喎。 小意思啫， 你已经系我哋凤来楼嘅嗌交第一高手咧。 隔篱又有人上门楼交嗌啊！ 咁大胆！ 等我嚟，我而家喺度办紧案。今晚你唔叫余烟陪我咧，我就反住呢度揾犯人。 千祈唔好啊！带余烟佢卖艺唔卖身噶噃吓。 玩完佢唔俾钱，咁咪唔算坏咯。 做乜嘢？ 炮头嚟，快啲揾定你！ 喂，紫堂嚟噶，大人。大人唔好啊！我嗌噶，我嗌噶。 你嗌破喉咙都冇人理你噶。 啊！救命啊！救命啊！ 禽兽！ 自震啊，奸自震啊！点差王嚟咗啊？佢又系揾余烟啊！ 真唔信？ 真，佢仲带埋个打坏嗰个后生仔嚟嘅。 喂，有人，有人！ 点亲王？ 呢位咧就系余烟姑娘啦。 抌抌抌抌抌 抌， 唔系啊嘛？咁正你都抌？ 靓到抌一声 啊！阿王，阿王兄啊，咁你慢慢同余烟姑娘倾下偈咯。 啊？ 除啦。 哦，你慢慢倾啊，慢慢啊。 公子，唔好咁啦，我嗌噶。 你嗌啦，你嗌破喉咙都冇用噶啦。 靠近佢手。 大人啊，院方里边有客人入得去噶。 你大神边度敢阻我？行开。 大人。叶大神， 吓！叶李大神，俾佢知道我喺度，话俾幕后听，咁咪大镬。 喂喂，出边系紫堂嚟噶。 床下底。 大人，你唔好入去啦！大人，大人啦，大人。 啊！你个死鬼婆想呃我？余烟姑娘房边有其他客啊？ 成台麻雀都够脚咯，你掂至好啊，女。 得咧。 恨妹，恨妹， 贵姓啊？ 爱新觉罗。 大人啊，唔好咁啦，我会嗌噶。 你嗌破喉咙都冇人理噶咯。 哎呀，唔好咁啦，不过个男人都系咁噶，你唔瞒我都瞒啦。 禽兽， 有冇玩过斗兽棋？象食老虎，老虎食猫，猫食老鼠。老鼠又可以食象，食咗啦老鼠。 边个？ 但英明神武创上雄姿，令人钦佩。小人啱路过此地，系抱住学习嘅心情入嚟观摩下嘅。 混账，翻出去！ 好啊，不过小人向来口疏，出队恐怕忍唔住口大肆宣扬，到时可能有一百几廿人慕名而来，为大人你呐喊助威添噃。 我俾钱你快啲走啊！ 我俾钱你快啲做。 我 一系你嚟，你唔嚟我嚟，你走。好啦，你走。 救命啊！救命啊！ 咩事啊，大人？ 哦，原来大人一早安排两个观众喺度啊！好在我都唔执书，出嚟。 佢两个边个嚟噶？ 佢两个喺天桥底讲古嘅，睇嚟会将大人今日嘅床上事迹分成九集，每日不停轮流广播，听众都唔少噶。 当我冇嚟过。 吓，一张，我哋四个人四把口，一张点够揞啊？ 俾多三张你，走走啊！ 多谢晒。 胜哥，你呢支抛字诀用得好好啊！ 攞饮茶。 靓仔，你都几醒目。 叩见皇上。 你点知朕系皇帝噶？ 小人斗胆，头先喺皇上身边执到呢条龙底环，请皇上恕罪。 梗系刚才惊到甩裤啦。 叩见皇上。 朕今日微服叫鸡啊，唔系，朕今日微服出巡嘅事，你哋千祈唔可以爆出嚟。边个爆就诛边个九族。 皇上，小人有一件事想请皇上帮忙，如果皇上唔肯。就算要诛九族，皇上叫鸡嘅事我都焗爆嘅。 吓，朕你都想屈？朕闻得近日全国天气反常，广东仲夏天落雪添，一定有咩民间冤情，所以问下几位卿家意见啫。 皇上，近来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应该冇乜冤情，皇上可以放心。 系啊。 但系点解包龙星又向朕告御状啊？ 皇上，包龙星投资恶习，冇离贵家，佢阿爹包不同意，成日个贪官，所谓臭啱出臭草。皇上千祈唔好信佢讲嘢啊！ 咁即系包龙星嚟过呢度告状啦。 皇上，佢为官贪赃枉法，响袁府想诬告小儿，而家佢仲系通缉犯，所以尚书大人不受理啊。 系啊系啊。 哼， 传包龙星 叩见皇上。 皇上点解会识得呢个通缉犯嘅？ 皇上，微臣有耳目喺京城，知道包龙星失败之后咧，去咗一间下级嘅妓院做龟公。 唔通皇上喺佢嗰度诶？ 混账！皇上点会去埋啲咁嘅地方？ 我绝对冇做过龟公，只系匿埋寒窗苦读，写好状词，谂住再告御状啫。 你冇做过龟公系嘛？好，传奉内楼嘅三姑。 受到封啫，睇佢今次点搞。 佢死梗， 朕赐你平身。 皇上，呢个就系凤来楼个老板娘三姑，佢过去睇下个包龙星，咁就咩事都明白啦。 系大人。 系咪佢啊？ 唔系，我未见过佢嘅。望咩啊？未见靓女啊？ 睇埋边。 既然佢唔系龟公，朕唔可以信佢啦。包龙星有乜嘢冤情，不妨同朕讲。 皇上，小人本来系九品候补之院，但系惨被上司七品之院陈百祥欺压，将一宗灭门惨案颠倒是非，女事主怀胎十月都仲要处斩，请皇上主持公道。 皇上，佢系一面之词，而且仲系通缉犯。 究竟佢犯咩事俾人通缉？ 佢扰人尸体。 其实小民只系调查死者嘅死因。而死因确有可疑之处嘅， 双方都有啲道理，真系令朕费煞思啦。啊，不过你就赌一铺咧，呢个就系番邦进口嘅苹果。若然你能够一刀飞中个苹果嘅话，朕就将案件发还重审。 皇上三思。 若然跌唔中嘅话，就即刻拉出去斩。吓， 皇上，一语系咁啦。 不过放喺台又好难掟嘅，不如就放喺朕嘅头顶上面嚟。 皇上保重，保重龙体啊！ 卿家果然系忠君爱国，不愧为国家嘅栋梁。朕就设你代替朕嘅位置，你顶住呢个苹果，掟啦！ 我你嚟啊！好啊！皇上，请问声可唔可以准许小人蒙住双眼？ 你就可以蒙住双眼嚟掟嘅咩？ 唔系，皆因小人见到你会晕嘅。 准奏。 嚟啊！ 皇上，我睇呢件事有绝大嘅冤情，不如快还重审啦！ 唔好勉强啊！ 绝对冇勉强，我为正义而讲嘅。 包龙星上前听风，包龙星，朕就封你为白虎巡案，联同提督大人、尚书大人三司会审，即刻灭门惨案。 炮头，朕就封你为终身保护八府巡案英明神武高手，高手高高手，会同包卿家离去。 谢皇上。皇上，请问八府巡案即系几多品官啊？ 一品。 好嘢。 皇上圣旨，刀下留人，将范府人斥巡视，暂且收监，等八府巡案包大人择日重审。 包大人， 我今天一定要同你省招牌。 吓， 做咩？ 点解你口黑面黑噶？ 阿叔话唔黑唔似包青天啊，所以特登晒黑啲啊。阿叔嚟， 大人。 咦，阿叔，点解你咁白净嘅？ 我戴住个面具嚟晒，净系晒个印啫嘛。 哦， 话乜你晒到好似非洲鸡咁， 靓咗人嘢咯。 十三口被杀一案被督察院发回本院重审，奉圣谕三司会审，主审是八府巡案包龙星包大人，陪同重审的刑部尚书花大人、水师提督尚大人和本院陈大人， 共同之上保持肃静。 今日规矩就唔准讲粗口，唔准提人老豆老母，唔准提性器官啊！ 我系八府巡官，俾翻少少特权啊！ 好难做噶，最多俾你提老母啦。 明阿叔，你认紧噶？ 嚟嚟嚟， 二母阿叔， 呢个八府巡官嗰个张台大啲，就唔使惊佢，一于嚼佢啊！ 收下个口，你唔使惊佢噶，我哋系李莲英李公公照睇啊！一于说住白虎嚼佢， 嚼佢。 大 大咩大？ 我叫大人啫。 人咩人？ 大人叫得唔啱啊？ 叫我得，啤唔得？ 我啤咩啤？ 你啤我都啤。 你唔啤我，点知我啤你啊？ 我大人啤你贱人得，你贱人啤我大人得。 哼！我堂堂一个举人，你叫我贱人，我要告上朝廷。 贱人，贱人，贱人！ 你仲唔系贱？我今日身为八府巡案嚟重审呢件案，都未人传召你啦，你行出嚟俾我闹啦！你系咪犯贱？系咪你自己讲系咪犯贱？你咪走！ 仲系高手真？ 我未叫你企出嚟，一系作贼心虚，一系身有屎。你讲下你系咪？ 我同啲街坊样样嚟睇热闹嘅啫，不过企出咗少少，最多咪企翻埋去。 我唔对，企翻埋，企翻埋，企翻埋。黄先生来，黄先生来， 走到企， 企，企， 到咗。吹啊！哎，咬我食咩啊？哎死啊！企咗出嚟，哎又企翻入去，啊咬我食啊！弹出弹入，打我一巴。 好啊！ 而家落面聽住噶啦，佢叫打我先打噶咋，真係 有啲咁嘅嗜好啊！咁大個仔都未聽過。 大人應該先傳范府人斥巡視噃。 范府人，你有咩冤情，即管講出嚟，我同尚書大人會同你作主噶啦。 大人啊，你作主得噶啦，我幫頭幫尾嘅啫。 大人，范府人一家十三口都係俾常威所殺，我仲俾佢侮辱咗。请大人伸冤啊！ 全常威， 参见各位大人。 阿常生，你知唔知戚家一家十三口系点死嘅？ 系佢害死嘅。 好，传回春堂朱爷同五座。 大人， 朱爷，你上次话戚秦氏喺你度买咗一斤砒霜，系咪？ 冇错，大人。 五座，上次你话喺戚家发觉呢杯糖水系有毒嘅，系咪？ 系啊，大人。 各位，呢度一煲糖水，一斤砒霜，倒晒落去之后，哇！顶你个肺啊，仲结个芝麻糊，呢啲咁嘅嘢会有人肯饮？ 或者戚家啲人猪头饼啫，都冇计噶嘛。 喂，唔啱你整啖啊！好嘢，又饮咗你个飞天。 唔啱你。 你又够猪头饼嘅话都唔制啦，唔通戚家上下会猪得过你？ 佢买一斤砒霜未必要落晒嘅。 咁未用过嘅砒霜去咗边度？我揾个戚家上下都揾唔到。更何况一个凶手如果用不到那么多毒药，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来惹人怀疑？所以实情就是你讲大话。 我没讲大话，大人。 没这本账簿他在铺头挞的砒霜根本上就很少人买，这一年来你只是入个半斤砒霜，何来有人买一斤砒霜走？ 可能是小人记错了。记错？大人， 你几个月前记错，你家里又记错啊？你这么多记错。高手， 小人在。 我叫你起翻戚家十三条尸骨出嚟查验，有咩结果？ 大人请全身。大人你睇，每副尸首只系喉部发黑，其他部分好正常。而我炮头当差三十年经验所得，死者一定系死后俾人灌毒，所以你啲毒只系留喺喉骨，而落唔到去腹部。每副尸骨都有骨折嘅痕迹，而且用钢针接上。分明是死于一个武功高手的重手之下，而事后就有人掩藏死因。 常威，你听到啦？ 大人大人，今晚关我事啊！嗱，佢都识话啦，死者死于武功高手重手之下噶。我哋常公子根本唔识武功嘅，咁点可以证明佢杀人啊？ 佢唔识武功，嗰晚捉得佢咁辛苦， 系我天生大力啫。 系咩？人嚟，大刑伺候。 系。一反抗就證明你識武功啦！你 起功功道， 七爺， 參參見李公公。 義兄， 各位大人辛苦啦！我嚟呢度係聽審嘅，順便帶多少嘢俾我個契仔阿威啫。 七爺， 你要好好地做人啊！若然作奸犯科咧，連契爺都唔用得你噶。不过有边个想欺负你、冤枉你的话，亦都唔系咁容易嘅。 梗系啦， 呢件就系老佛爷赐俾你嘅黄马褂啦。嗱，你着咗上身之后咧，除咗皇上，边个都唔打得你。 大人。 阿叔啊，家唔打得佢咁点算咧？ 爆饮毒添俾你啊！ 大人，虽然戚家十三口唔系中毒而死，但亦都有可能系戚秦氏雇用杀手杀噶。而且嗰晚都有更老见到常威俾人打啦，正话要用刑嘅应该系戚秦氏先啱啊！ 冇错，人嚟，大刑伺候。 常叔大人都算机灵，风吹边边就向住边边摆，真系佩服佩服。 阿大人，你咁讲咩意思啊？ 讲下嘢啫，唔啱听咪讲个第二样啦。你 唔准讲老母。头先边个大人话过要施用大刑嘅话？ 冇错，包大人唔好岔开话题。人嚟，将范府人赏夹棍。 系。 睇住，你话夹咪夹啊？我话唔准夹。 咩话？好大嘅官威啊，包大人！若果俾你做多两年官，恐怕连老佛爷你都唔放在眼内嘅咧。 当然唔会放喺眼内啦，老佛爷摆喺个心里边系尊重嘅。好似你咁成日拐个嘴边嚟讲，讲到低晒啊！你咩居心啊你？你老母凑大你咁辛苦，你走去做太监，视为不孝；唔尊重老佛爷，视为不忠。你个不忠不孝嘅死人妖坐喺度嗌人个做咩？ 你好大嘅胆啊！你连我都敢闹？ 我堂堂八府巡案呢度公堂最大我，喂你区区一个内务总管五品官，仲要嚟旁听嘅？我企喺度，你够胆坐？我唔闹你，闹边个啊？ 好，等我奏明皇上，将你抄。 抄你老豆，行得出你个公堂再算啦！你人嚟落闸放狗。 由我搞定。 我唔同你口舌之争，快啲审案。 好啊，小一鬼， 你闹边个？ 边个应咪闹边个咯？ 你呢个小王八蛋，我唔理你。 大人， 包大人而家拖延紧时间，我哋恐吓证。 系， 去。 嗰、那个命唔咗， 系啊！ 做咩打成咁？ 佢喺公堂讲大话，俾包大人查咗出嚟，原来佢收黑钱，冤枉呢个范妇人，所以将佢打成咁样。回春堂掌柜朱仪仲俾包大人下令用斧头砸，拦腰将佢砸开两段添。 檸檬頭覆鼠眼請勾鼻八字眉葵扇耳鞋都有嘴老姜牙燈心頸鴛鴦薄長短手高矮腳雞胸狗肚飯桶腰，我係你，我死咗佢啦！ 你公公，你冇嘢嘛？你坐低先，坐低先，嚟嚟嚟嚟， 我禀你翻去富貴啊！ 喂喂，包大人啊，點解仲唔用刑啊？你特登鬧交鬧咗三四個時辰，係咪有心拖延時間？ 當然唔係啦，繼續。 全打家佬來福窿破。 大人，大人， 一件就还一件，应该先审咗戚巡视先啦。 冇错，而家未轮到你哋，前着戚巡视用刑。 假 死啊！ 好痛啊！唔系啊，我就嚟生啦！ 大胆妇人，分明系扎到痛，入嚟用刑。 咪住。有龙婆喺度，佢接惯生，系咪作毒一验就知噶啦。 好痛！ 系啊，大人，佢真系骚得噶啦。 你公公，你嘅意思点啊？ 又唔系我审，你哋决定啦。 我哋四个表决一下，边个赞成用刑嘅举手。哦，三比一，用刑。 唔准！要表决就全个公堂嘅人一齐表决，边个赞成范妇人骚咗先嘅举手。 俾佢生，俾佢生。 上次你份口供前后不符，我俾多最后一次机会你讲多次。当日你入戚家见到啲咩？ 我见到常威打来福，咁戚家只狗就扑埋去咬常威啊！常威啊踢到只狗飞起死咗，跟住啊来福啊走啦。咁我都想走噶，点知俾常威一脚踢埋嚟，我晕咗啦。 咁点解上次你唔系咁讲嘅？ 上次阿方龙计俾咗500两，我叫佢咁讲嘅。大人，你千祈唔好 斩。你唔好乱讲喎， 一个乱讲啫，唔通个个乱讲？来福，当日你究竟见到啲咩嘢？ 我唔记得晒啦。 你咪同戚家少奶通奸，佢叫你杀死戚家十三口嘅。 唔关我事噶，我净系同佢通奸啫嘛。 你话戚巡视因为欣赏你文采，所以送咗首情诗过你喎。人嚟，将证物情诗交俾佢。你再读多次嚟听听。 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少咗几个字咧？呢首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死蠢，呢个系咩字啊？你真系唔识第一字点写啊？还唔知唔识多国嘅话笑啦！欣赏你文采，同你通奸，人嚟斩人！ 唔好啊，大人冤枉啊！喺荒唐嘅俾咗5200个冤枉二少拉嘅咋？我仲有3200身喺屋企做底啊！ 你个仆街成碗面反碗底，系你通奸通奸啊！大人斩佢啊！ 大人唔关我事噶，我有证据，我根本就唔可以同二少奶通奸嘅，我攞俾你睇。 唔讲咁多，攞出嚟啊！ 系。 哎呀 哎呀，小人自有家品， 所以就自己阉咗，谂住入宫做太监，点知系冇事疏通，冲唔成，今日即刻做工咯。今日我点同二少奶通奸？ 原来又系一个死太监。你悭啲啦，唔系话你啊。嗱，家好啦，我哋先将方唐镜嘅功名夹除，再慢慢审佢贿赂之罪，啱唔啱听啊，大人？ 啱，你讲咩都好听噶咯。 方唐镜，你好一五一十将个真相讲晒出嚟，我或者可以考虑将你轻判。讲啊！ 方唐镜同来福私相贿赂，两个人都应该斩。 你都算阴毒啦！ 大胆，掌上去！ 喂，再打到佢哋两个不似人形，连人证都冇人，咁点搞啊？ 十三，十三，我攞咗尚方宝剑俾你啊！ 阿妈你 嗱， 阿妈唔好玩啦，家我哋好唔得闲啦。 出翻去先，你咸鱼你自己蒸咗佢食啦。 鱼今次系真噶啦。 尚方宝剑，你知入边好喎，话唔定今次系润肠嚟啫。 哇！真系尚方宝剑啊！常威，你以为着住黄马褂我打你唔到系嘛？喺我白面包青天面前，你冇得狡辩啊！等我用把宝剑将你逐只手指斩落嚟，问你招唔招功？ 小乞鬼你借名啊！嗱，呢把宝剑上斩挥军，下斩残阵，斩真你唔好意思啊！ 大清开国咁多年，从来冇听过有咩尚方宝剑。你嗰把咩剑？ 尚方宝剑呢高级嘢，你啲二打六梗唔识啦。 阿嫲，话俾佢听呢把宝剑系边个皇帝赐俾我哋包家嘅？ 是明朝崇祯皇帝， 是 明朝。 你用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 你摆明是作反。 其实咁嘅，我见现场太过紧张，咪同我老母出嚟灰谐下，志在搞坏气氛，唔系咁介怀系嘛？ 如果你吞咗佢，我就当你玩啊。 好，你话点咪点咯。冇事啦，家姐，翻埋位继续审。 刚才嘅事算啦，你再攞唔出咩证据控告常威，你就推堂，咁常威就无罪释放。 哎呀，生咗啦，恭喜啦，恭喜啦！ 唔准胡闹，快啲决定。 既然系咁，我冇法子啦，唯有玩一铺滴血认亲。 滴血迎亲， 滴血迎亲， 冇错。 好啊， 吓吓佢先。 嗱，常威你口口声声话冇强奸个犯妇人，咁佢家三个仔肯定唔关你事，你哋嘅血一定捞唔埋嘅。如果你够胆滴，就证明你冇讲大话； 如果你唔敢滴，就证明你系奸夫。 去啊！ 哼，怕咩？后杀人，冇得抵赖啦啩！忍嚟，虎头铡死后， 冇理由，冇理由。契爷，个仔唔系我嘅，绝对唔系我噶。契爷，契爷你 唔使惊，有我喺度。 帮我啊！ 如果你唔系奸夫，两条佢点会沟得埋？不过一定系你嘅仔， 我 你冇得解释嘅， 一定唔系我嘅。咁咪诊完佢之后，第日就话有咗，边会咁快啊？ 哦，嗰晚诊完。 你呢个畜生啊！你够胆呃我啊！ 开心啦，系真相大白啦！ 我唔理你噶啦！ 唔该，姐姐，相公，你做乜嘢啊？ 老婆，你走嚟呢度做咩？ 唔系你同老爷告白送客嚟嘅咩？ 嗰个系我哋嘅仔，你话嗰个系我哋嘅仔？你个冚家富贵，你阴我！ 阴你咪阴你啦，做咩啊？ 讲咁多做咩啊？落闸放狗， 我唔理啊，我走。 契爷，契爷，唔好埋你啊，谁 识武功噶啦，呢镬你仲断到正正， 埋亲嚟我碾死佢啊！ 二啊，李公公今次又委翻你为国捐躯啦，我会奏明皇上将你封光大状嘅，落闸放狗。 去埋啦！ 拍到，钉佢埋。 大人，系我啊！ 见到，出去打过啦，高手。 大人生意兴隆， 哎呀，多谢多谢，但我而家已经冇做官啦。 李妹夫啊，做咩事有官唔做走嚟开药房啊？ 以你嘅智慧，好难解释你听噶噃。 喂，你睇下你细妹同埋如烟， 老婆，哎，小心啲啊，石啖先。 大婶、二婶， 我咧将我先夫嗰张包生仔嘅药方俾咗包大人，佢食咗之后就伤起临门，而家仲做埋生意添噃。 所有今日都是多得皇上的提携，我对他都非常挂念嘅。好在我仲收埋皇上呢一条龙底环，闻一闻好精神，索一索舒筋活络，舐一舐唔会两头摆添噶。嚟啊，唔好执输啊！ 险亲王道， 哎，王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包兄，今日你开张，我唔可以恭喜你，有个坏消息讲你知。皇上驾崩！ 皇上，点解会咁啊？点解会咁啊？皇上究竟点死嘅？ 病咯。 咩病啊？ 系花柳病。 哇！